这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了。 Mr. 白立马就给我留言说，爱如潮水实在是太经典了，这都是上学时期用卡带随身听，然后在教室后面偷偷听过的歌曲，那时候还得把耳机从那个袖口里面抽出来，在校服里面，好吧，都是一些青春的启程和我们关于回忆的一些往事了。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比如说这个 AKA Rich， 还有圆圆 Cherry， 最佳基本 HIT， 特洛伊 Sunshine， 雪 Easy Time， 宋丽谢谢，还有 Mini 小鸡腿十一 Lures， 还有姚磊燕子杰子 CC 已经都来报道了。欢迎各位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呢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属于你的歌曲。如果说你只是想分享心情或者送出祝福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文字告诉我，然后让我来替你选歌。比如说肖萌，他就说今天呢是我儿子啊4岁的生日了，祝宝贝生日快乐，健康成长，也希望能够送一首歌给我的儿子。还有一位朋友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一个人跳舞，他说此刻想要点播的是来自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从小到大都一直觉得妈妈是一个个性很温柔的女人，她的这些优良品质对我来说其实影响真的很大，而且也让我立志希望能够成为像她一样的人。我爱我的妈妈，她特别喜欢让我帮她下歌，然后会告诉我哪一首歌是她曾经在什么时候听过，身边是什么样的环境，都遇到过哪些老朋友。比如说哎，前两天咱们吃饭了一个李阿姨，你还记得吗，我们当时一块来唱歌的时候就是唱的这一首。我猜你也会有曾经帮过爸爸妈妈来下歌的这种经历，对吧？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一个人跳舞点播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同时要把这首歌送给肖萌的儿子，4岁啦，生日快乐，12:08送给你。 灯熄灭了，月亮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紧紧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就算日子匆匆过去，但是我们曾经一起走过。这首歌要替萧萌送给大成儿，还要替一个人跳舞送给自己的妈妈。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能感觉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要比以往丰富一些，特别是要赶在九月即将结束的时候，都希望把这样的祝福再送出去，因为毕竟可能过一个周末之后又是新的一个开始，新的一个月份了。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要念出的这段留言，来自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归去来兮写的一段话。他说今天呢是九月最后的一个中午，也是九月最后的一次午间点歌，没错，下一次点歌就已经到十月份了。今天想要点播王若琳的一首 Lost in Paradise， 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身边两位最亲近的人。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健，20年的友谊，我们已经几乎相处成了家人了。他的那种直爽善良，让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有了亲人般的关爱与关照。9月30号还有两天哦，9月30号是他的生日，祝他永远健康美丽。而另外一位呢，是10月4号过生日，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称号叫做拥有全世界的长颈鹿。我知道现在已经入学了对吧，要回家吗？他呢生于国庆假期，而且在每年的这个假期，我们一家人都会安排旅行或者说去度假，花一点小心思用这样的仪式感来记录他的一天天的成长。今天的节目里面想要选一首我们都很喜欢的王若琳的声音，优雅又略带着一些沙哑和慵懒，想要提前为两位对我来说最亲近的人送上一份生日祝福。我也希望告诉他们，有你们相伴我真的很满足很快乐，好像迷失在最美的世界里一样。12点15分，来自归去来兮的点播，送出两份生日祝福。 Sometimes you think I'm beautiful, but I don't know. I'll keep it to myself. You say that it feels wonderful. My smile can't show I'm lost in paradise. Letters you wrote to me showed me the signs I've never seen. I thought every 今天好多歌都适合在车厢里或者在办公室跟着轻轻的摇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工作啦，我们换一种心情，我们好好的放松一下。接着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Easy Time， 他说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想要点播羽泉的旅程这首歌曲，希望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的你假期的旅程能够玩得开心愉快平安顺利。12点18分羽泉的旅程 Easy Time 的点播。 有没有想到和我相遇在寂寞的人海，变成了朋友，一直走到现在。我们都不愿伪装假面，在喧闹的舞台，期待穿着的笑，由衷的泪水和爱。 Sitting when a jet of begin, What have we waiting for so long time? 打开心窗眺望一片海，我们一起寻找梦中的未来。 See you when I see you again你说知心的两个人，总看着同一个方向，经过了这么久，你一直在我身旁。 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谁知道转弯后的风光，雨后才有天晴，泪水后见阳光。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最后来关注，在这一周的公告牌百大艺人排行榜中，美国乡村女歌手卡莉·安德伍德从上周第61位一举上升到榜首位置，这不仅是她个人第一次获得百大艺人榜的冠军，同时也是乡村女歌手在百大艺人榜中的首次登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依旧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留言栏呢，对我分享一下你接下来的假期状态，或者说你的时间安排什么都可以，也可以送出一份祝福，一份心情，然后告诉我歌名以及要送给谁就好了。每天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有这个听友来给我说一些这个出一些开放式的命题，比如说情绪稳定，他说国庆呢要加班七天，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也要送给北京依旧在拼搏的朋友们，然后没有告诉我歌名，他说让我来选。好吧，我刚已经给你选好了一首歌曲，这是一位加拿大的这个唱作人，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被称之为这个音乐诗人、城市诗人，因为他的好多音乐灵感都是来自于在城市各处穿梭游荡来迸发的一些旋律和这样的创作灵感，所以今天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你，虽然你没有能够休息，但是依旧可以和这座城市来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也欢迎你能够来找到北京这种秋天城市的诗意吧。12:34 Free Loop 来自 Daniel Porter 送给情绪稳定。 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都知道要放假了，但是不见得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好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有声来信环节，先来听到的这段声音来自水晶，他最近呢是在求职，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来听听看。 主持人您好，最近国庆节就要来临了，但是我最近好像不是特别顺利呢，因为正在处于求职季，目前来看求职的路好像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所以心情有一点沮丧，希望在假期来临之前可以为自己点一首歌，点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给自己，希望可以在以后的路途中越来越好，谢谢主持人。 终于都会过去，人人都是这样的匆忙长大，从来没有人回答，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临，我们在这里等待，我们就这么唱唱唱唱，东西大妈都不能给你，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你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唱唱唱唱，都会好的，总会有的，那些风雨还有阴霾，你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不要离开，不要离开，都会好的，总会有的，那些风雨还有阴霾，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不要离开，不要离开，都会好的，总会有的，那些风雨有阴霾，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不要离开，请你等待，都会好的，总会有的，那些风雨还有阴霾，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不要离开， 关于未来请你坦然，我们都在匆忙的长大，但谁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能在匆忙的路上有一个声音来陪伴，有一首歌来陪伴，好像还不错。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一位有声来信的朋友，他叫飞飞不飞飞。虽然最近的两天是工作日，但是他已经提前开启休假模式了，只是缺少一个陪伴。我们来听听看。 主持人好，因为虽然国庆节还要过两天才开始放假，但是我因为调休所以提前就有了假期，但是这两天我老公还在工作，所以我每天就是一个人在家看如懿传，就想给老公点一首天天晴朗，希望他不要受这种情绪影响，不要因为我在放假他就不开心，然后能保持好心情，谢谢。 散场没有人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 背后换伸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月光照到了海洋，生命找来了 是来自体贴老公的菲菲想要点播天天晴朗，虽然自己已经开始休假了，但是老公还在工作，希望不要受这样的状态影响，还是要把最后的工作做好，坚持到底才可以安心的休假嘛。 为你唱， 同样都是这个约了人休假了，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另外一封有声来信送出的歌曲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来自在公众平台上发来的海淀区丽红，他说本来国庆有朋友要来找我玩的，但是被放了鸽子，所以要点什么歌呢？ 主持人你好，国庆节快到了，本来朋友准备来北京找我，但是被他放了鸽子，所以在这里点一首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送给他。最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抱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心过就足够。 抱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一定是我，这是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 生活都是起起伏伏的，比如说此刻我们要在公众平台上再一次播放的歌曲来自平台上的小小，他说准备了那么辛苦的竞聘答辩，但是到最后发挥不是特别的理想，一句很低落，想点播一首给未来的自己，希望调整好状态之后继续加油。至少你很坚强，你很坦荡，把这样的旋律送给小响，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继续加油。同时我们要在这首歌进行的过程当中再来念一下今天最后的一份温暖祝福，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GF Home， 他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给我留言了，我专门放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跟各位分享，他想点播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来送给我的老婆，因为今天2018年9月28号是我老婆的生日，也是我们两个人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通过节目我想对他说，祝你生日快乐，三周年快乐老婆。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们的宝贝都快要两周了，谢谢你的付出，你放心，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了，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老公没有别的愿望，只是希望你和宝贝都能够健健康康，每天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就让我们这样快快乐乐的幸福生活下去吧。别的就不多说了，很简单，四个字，就是爱你。12:53为你送上这首歌。同时用这段旋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早上8点钟 FM974 音乐加速度继续锁定收听。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